唱了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就算周末匆匆的过去，你也要知道是我来陪你在音乐当中来一起度过的。今天的好多歌曲呢，在节目当中都是适合在此刻来跟着一起来哼唱的，所以我也欢迎你此刻在这个车里面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下面这首歌曲很熟悉了，来自刘思涵，走在冷风中。同时九点半之后，我也会公布今天的歌单。 分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孤单单这一刻如 你在网上来搜索这首歌曲的话，你会发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0000多条的留言分享了自己的故事，都是在冷风当中的那些温暖或者说令人稍稍有一点伤感的回忆了。当然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在冬季一起来在周末的早间听歌的一个缘分的开始。今天在上直播前呢，说实话我的鼻子还有点堵，包括是一个鼻孔在工作还是最近天气有点冷了，要提醒你出门一定要记得穿衣，穿得厚厚的，哪怕出点汗都没有关系。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Imagine Dragons，

the hell I've been. Miniature on pictures of the trouble I got in. There were times I will admit my heart's up better days. But I'm the type that has to lose to find I had it made. No use talking too much about things we cannot change. I know you think it's crazy, but I'm here to set things straight. I'm standing here to say that I'll give love a try. It's my complicated way to say I simplify. The way you think about your life is gonna change, change tonight. Don't even try on that frown, as your man is back in town. Maybe it's cool to take your time. I was a fool out of my mind. So let's jump off of this merry-go-round, as your man is back in town. The way you think about your life is gonna change, change tonight. Don't even try on that frown, 'cause your man is back in town. Maybe it's cool to take your time. I was a fool out of my mind. So let's jump off of this merry-go-round. Your man is back in town. So let's jump off of this merry-go-round, 'cause your man is back in town. Your Man is Back in Town， 这是来自加拿大的爵士歌手 Matt Dusk， 他带来的这首歌曲是说明了你的男人回来了，赶紧迎接我们的拥抱吧。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如果说你希望索取到今天的这样一份八点到十点钟的歌单，你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九点三十分之后我会公布关键词，同时也会把这样的一个歌单放上去。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诗安、王若琳 Random Day。

你看，有声音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哪怕是生活当中的那些噪音，比如说汽车的喇叭声，比如说那些施工的声音，它可能声音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当它真的全部消失的时候，你会非常的不适应，会非常的别扭。据说在美国的有一处公园的深处，有一个大概有一平方米的寂静，据说是抛开了一切城市的噪音，完全还原了大自然的那种声音。他们的概念其实是希望能够让我们通过声音更加的亲近自然。不过这个话题扯得稍微有点远，我们下面进入音乐快车道，来调配一下心情和节奏，再来听听声音给我们带来的动感的感觉吧。 音乐快车道， 又是一首可以跟着一起来唱的歌了。音乐快车道，首先来听到 Beyond， 不再犹豫。 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

有，我终于知道内疚。 来自陈奕迅的《内疚》，而且在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比如说《孤独患者》，比如说《Baby Song》，这些歌曲你能感觉到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个风格的，包括还有《吟游诗人》、《看穿》，这些歌在陈奕迅的那种充满磁性的嗓音里面就显得特别的有魅力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另外一位具有创作性的歌手王力宏，《Happy Ending》，来调配一下状态，听一首欢乐的旋律吧。 洗掉打路机，缝好你的心，刮掉胡须，伤心的痕迹早该磨灭干净。一整个冬季非常不争气，全来想你，再不快忘记春天怎么来临。 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来自旅行团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我个人认为他的加上 Gala 的那首追梦赤子心，可能再要加上张杰的逆战，应该能作为我们的跑步 BGM 的三部曲了。欢迎你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已经过了9:30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回复关键词1118四个数字来索取今天音乐加速度8点到10点2小时的出行歌单。接下来我们跟随陈洁仪进入到她的异想世界，来听到喜欢你。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借我你的 数字，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轻触我每根手指感应，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轻触我每根手指感觉，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轻触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 这首每每让人听到都会心情愉悦的歌曲，来自陈洁仪90年代的异想世界，喜欢你。同时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两个关键词都可以来回复，比如说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1118，可以索取今天早上8点到10点钟的歌单，也可以回复周日，今天的日期周日两个汉字，可以找到今天的一个直播海报，一张很独特的照片，一个录音室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面会把一些歌单放上去。接下来呢，欢迎你跟随节奏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入音乐快车道，马上要听到的三首歌曲， 音乐快车道， 马上要听到的三首歌曲分别来自 Charlie Boom Clap、 张韶涵不害怕，以及萧敬腾的狂想曲。 Your picture perfect blue, sun bathing on the moon, star shining as your bones illuminate. First kiss just like a drug under your influence. It's hit me over, you're the magic in my veins. This must be love. Thank you. I'm so good. You're the glitter in the darkness of my world. Just tell me what to do. I'll fall right into you. Going under, cause the spell, just say the word. I feel your love. Boom, clap, the sound in my heart. The beat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冥冥之道，尘世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请说拥抱最美好的时光，不剩难免，也为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抬起头，太累就不会落下。扬起嘴角，我就不再彷徨，跟着心里最响。 害怕。 音乐快快车道， 飞了进去，穿越过时空拦截人群，戴上了耳机，听到的声音震撼了我，这就是海的四季交响曲，古老的奏鸣。又有个人头发卷又长，他是牛顿，苹果落地是地球心，前面的定律他要去挑衅，不断证明颠覆后成了地球的引力，千万分几率、oh yeah, 我经历了奇迹，还交错了不羁，瞬间飞起我的心，随海的牛顿是顿的在天上飞。我问海顿，音乐太着迷，他点了头，却别要牛顿回答奥秘。我站起身来，在穿墙过壁，凭着念力，去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纪。旋律，海顿的旋律，牛顿的引力，地心的重力，无法去抗拒，跳跃出发地，书本在手里，兴奋和莫名，无言的动力，海顿的聪明，牛顿的发明，迟钝的自己，还有苦衷尽，海顿的旋律。 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了，我也欢迎你在车里面跟着他一起来唱胡夏的那些年。同时今天的音乐加速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如果你希望索取歌单，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回复1118就可以了。